羡慕鸳鸯飞，可我却想把你来追随。悠悠的岁月慢慢回味，有你有我还能有谁。 虽然只有平淡的滋味，也不怕那雨打和风吹，两个人的爱相依相偎，不是星空陌路纷飞。心在北风里挣扎徘徊， 不要那体会， 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。虽然只有平淡的滋味，也不怕那雨打和风吹，两个人的爱相依相偎，不是星空陌路纷飞。心在北风里挣扎徘徊， 苦苦你寻找爱的滋味， 今生难后悔， 不要那体会， 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。在梦里 那月梦映上了我心扉， 醉上千百回， 心后还暖泪， 只想跟雁一起向南飞。醉上千百回， 心后还落泪， 只想跟雁一起向南。